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，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，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，一直往南方开，不会太久。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，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，我也不会再对谁满怀期待。我知道这个世界